下这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

胆，激动人民军部。 大宋朝包拯求见阎君呐！ 哦，包拯，想那包拯乃是大宋亲临刚正之臣，他今到此，定有要事。大胖 在， 吩咐古月相应。 遵旨的鬼祖们。 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又暗归身世。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朕见帝皇遵守道，秉公旨拜天朝，森罗殿何来安顿闹凶魂不完，当阴曹 息怒休息恼，金蝉不见是细小，既然泪下酸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？ 禀大人，不打三日惊， 一副金瓶只有两个时辰了。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，王朝马汉， 嘿嘿， 打到望乡台。 啊！ 堂堂正正的牛。 禅相见，再把狗判官徇私枉法之事，我掀他个底儿朝天。对，我就这个主意正是。包大人为官清正，我有了鬼也亮心。 明。 Thank you. 天，可怜他本无朋友被人残，可怜他朝夫马险险遭难，可怜他飞沙山下云草 舍的母虚荣。 生死簿，我有了你是千的年。 何见？ 走。 俺大判官，你执掌民不知法犯法，众归宗，将他插上啊刀山，打下右弓，重罪千回，永世夺得长生。哎呀！ 作孽呀！ 有忠贞之心，封为无殿判官。 多谢阎君。 金蝉安一桩。陈氏的权贵心操王命司法官杀司法乱法执法徇私藏不

小送情报装作前途 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渡飞进深山，救穷人，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